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8集。深夜，林妙妙正如她保证的那样安分守己的睡觉，睡得四平八稳，一动不动，静谧的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木生睡不着，怎么可能睡得着呢？他无声地从地铺坐起身，悄无声息地将中央围拢的帐子掀开一个角。女孩平躺着睡，一手放在腹部，随呼吸起伏，另一只手随意搭在床畔。他坐在床边，小心翼翼地牵过她的手，轻柔地吻她的手背。他的手指微微一动，他便立即僵住了。随即他的手动了，慢慢抚上了他的脸，又向上移动到了他的额头。他在黑暗中心跳砰砰，一动不动地感受他的抚摸。 怎么还没睡啊？ 妙妙睡得迷迷糊糊，尾音里带着诱人的软糯，显得毫无爪牙。他冰凉的手指在他额头上停留了一会儿，温声道： 是不是太冷了？ 木生再次僵住。 要不上来睡吧，你的被子薄。 他半梦半醒中嘱咐，甜甜的声音微有点哑，异常亲切动人。 还是不要了。 少年的黑眸在夜里闪光，艰难地拒绝。 那就算了，好好睡。 他翻了个身，接着睡去，背后却一阵窸窸窣窣，旋即铃铛叮当作响。他还是爬上来了，非但爬上来，还将手试探地搭在他的腰上，轻轻一揽，将人一点点拖进了怀里。林妙妙没有挣扎，她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，只是嘟囔道： 别乱动。 木生低头，他倒是先把台词给抢了。怀里的人呼吸平稳，睡得一派安宁，毫无戒备地依在他怀里。他沸腾的热血也慢慢平息下来，抱着那暖融融的一团，嘴唇小心地碰了碰他温热的颊。林妙妙睁眼，眼前是木生穿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上绣的麒麟花纹，他的鼻尖快要贴在他衣服上了。他身上是清爽的凉，连淡淡的熏香也是带着沁寒的冷香，即便他的手圈在他腰上，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压迫的难受。靠着他，就像是靠着上好的绸缎床帘，有种奇怪的、尊贵的、奢靡的舒适。木生觉察他醒了，慢慢靠近，吻从他额头小心落下，试探着下移，印在他红润的嘴唇上。他的睫毛颤了颤，身子动了一下，却没有挣扎，甚至抬了抬下巴，方便他亲。木生心里即刻有了计较，刚睡醒的时候是他最乖最没脾气的时候。木生的手臂收紧了些，吻得安静而小心，林妙妙心里微微一动。眼前这人表里不一，剑走偏锋，从头到尾一丝不苟地践行着不是好人。冷酷、暴力、嚣张的模样他都见过，可是在他面前竟然意外的纯情。反正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亲吻的时候是这样小心地拿嘴唇贴着蹭的。林妙妙的手从他背后跨过去，摸了摸他那一头黑亮的长发，发丝摸起来也是凉的，像是覆盖了一层寒霜，真像是矿啊。少年骤然停下，紧张地抓住他的手腕。 这个不能乱碰。 他斜睨着他睡觉的时候依然扎着的白色发带。 你那玩意儿对我没用。那也不行。 他将她的手抓着，强硬地压到了身侧。见女孩黑白分明的眼里还是毫无畏惧，便摸了摸她的眼皮，沉下脸，半是恐吓，半是引诱。 难道你还想做我的娃娃？ 竟是吓唬她了。他一巴掌拍在她手背上，毫不留情地从她怀里挣扎起来。起床。对于柳福一审时度势的逃遁，除了木生毫不客气地予以嘲笑以外，大家都表示理解。话厅很敞亮，是主角团日常集合讨论案情的地方。阳光透过花窗，在木瑶头发上落下了一块光斑。地基的风是否另有隐情？ 是。 柳福一默了片刻，神情凝重。 有人企图蛊惑帝姬，但事情没能如他所愿。兴善寺事件过后，陛下遣皇宫里的方士钻研三日，给帝姬做了一道护身符，专避妖邪。妖物想要侵入帝姬意识，却被这符阻挡，两相拉锯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。帝姬的精神失控了，看起来就像疯了一样。 那人是谁啊？柳福一敛袖喝茶，叹了口气。 宫城之内几无妖气，很难辨别。我府入宫城就被死死看住，只能跟帝姬待在一处，不能与其他人多做接触。我走到哪里都有四五个侍卫跟着，实在无法脱身。那一天我借着陪帝姬出宫散心的机会，乔装改扮得以脱身片刻，本想到你们所在的客栈递个信儿。 他庆幸地笑了笑， 没想到在街上恰巧碰见了妙妙。 只是这女孩不知其中厉害，当街大喊她的名字，她只得扔下信遁了。林妙妙一点也不觉得幸运，凉凉地看了木生一眼。就是为了接这个纸条，她被人按在树上威逼利诱了一番，真是大义凛然，无私奉献啊。她抿了抿唇，那柳大哥是如何找到花折的？ 吴方镇的酒楼很多，花折并不是最起眼的一座，但是从那个说书老头出现的瞬间，便意味着他成了解开一切秘密的关键之处。 帝姬身上的妖术，老一辈给他起了个名字，叫同心蛊。同心蛊并非是蛊，不过是使得受控制的人任凭那妖物驱使的蛊心之术罢了。称为同心，是因为受蛊人被妖物的心念所控制，因此有时也会出现混乱，感知到那妖物的记忆。 我在帝姬床榻旁边曾经听见他在梦夜中念叨过两句反常的话，第一句是刘娘求你。 刘娘？ 木瑶微一思忖，回忆起前一天听到的内容，想到了这有些耳熟的名字的出处。 是花折的老板娘。 对。第二句是花折，这样才算干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